星，这里是大星，这里是大星，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3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2016年12月9号14点左右，大兴区康一园小区1号楼6单元楼道内发生火情，满楼弥漫着浓浓的黑烟。5楼居民徐霞中刚做完换肾手术，行动不便，外孙殷慈只有6个月大。小区物业保洁员张庆荣发现火灾后，迅速赶到503，自己抱着徐霞中的外孙殷慈，从5楼一路敲门呼救示警。张庆荣的儿子尹忠孝使用电话报警后，背着徐霞中向楼外跑去，母子二人一起将徐霞中和外孙殷慈送到了楼下物业宿舍。 日前，北京晚报以整版形式对大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施富贤进行了专题报道。施富贤是大兴区的地方小戏，2005年进入第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施富贤产生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曾经在大兴南部地区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广为流传。随着社会的发展，施富贤逐渐衰落，只在大兴区李贤镇西里河村、余阀张家坞村以及河北省的少数村落中有传承。 近日，大兴区文化馆联合民政局开展了挖掘整理红色记忆的拍摄项目。4月11号，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兴区目前唯一一位老红军袁春明家中进行采访拍摄。103岁的袁奶奶18岁参军，在10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回忆起长征路上的故事，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历，她仍然印象深刻。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民政局向保洁员张庆荣颁发了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证书证章，并且向他发放了50000元的奖金。2016年12月9号14点左右，大兴区康一园小区1号楼6单元楼道内发生火情，满楼弥漫着浓浓的黑烟。5楼居民徐霞中刚做完换肾手术，行动不便，外孙殷慈只有6个月大。小区物业保洁员张庆荣发现火灾后，迅速赶到503。自己抱着徐霞中的外孙殷慈，从5楼一路敲门呼救示警。张庆荣儿子尹忠孝使用电话报警后，背着徐霞中向楼外跑去，母子二人一起将徐霞中和外孙殷慈送到了楼下物业宿舍。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晚报以整版形式对大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施富贤进行了专题报道。施富贤是大兴区的地方小戏，2005年进入第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施富贤产生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曾经在大兴南部地区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广为流传。随着社会的发展，施富贤逐渐衰落，只在大兴区李贤镇西里河村、余阀张家坞村及河北省的少数村落中传承。为了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下来，大兴区文化馆做了大量工作。上世纪90年代，组织编创了用施富贤的形式表现的电视连续剧《祸起方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 大兴区文化馆加大了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力度，派专业人员进行调查走访，使它成功地进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投入资金购置了服装道具，协助李贤镇西里河村荣升施富贤剧团进入薪火工程演出团队，同时组织施富贤进行展演展示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新机场建设工程的启动，大兴施富贤的主要传承群体大多在征占地拆迁范围内，这个项目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挑战。为此，大兴区文化馆组织力量进行调研走访，多渠道采取保护措施，加大宣传力度。2016年12月，北京电视台非遗时光节目播出了施富贤专题节目。2017年4月，大兴区文化馆工作人员带领北京晚报记者和施富贤传承人进行座谈，报道于4月12号在北京晚报正式刊出。 本台消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近日大兴区文化馆联合民政局开展了挖掘整理红色记忆的拍摄项目，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为全区的红色人物留存影像，并且通过编写大兴人物志，讲述红色故事的方式发扬传承红色文化。4月11号，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兴区目前唯一一位老红军袁春明家中进行采访拍摄。103岁的袁奶奶18岁参军，在10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回忆起长征路上的故事，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历，他仍然印象深刻。下一步，工作人员将把红色人物事迹形成图文材料编入大兴区人物志，文化馆也将对红色事迹进行创作，开展红色记忆讲述活动。 本台消息，林孝路街道永华南里社区自从成为全市民防工作的试点后，居民的安全满意度指数直线上升。永华南里社区把民防工程建成居民活动中心以后，喜欢看书、下棋、唱歌、跳舞的居民有了宽敞明亮的新去处，一个个防空防灾宣传教育栏也建立了起来。一位大妈说，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民防，现在明白了，原来这些知识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这么紧密，战时保卫生命，平时服务生活。居民口中说的正是推动社区民防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活动，社区还成立了防空防灾宣传队，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赏心悦目的民防知识文化墙、科普植物园、宣传展厅、LED 显示屏、疏散掩蔽和应急逃生指示牌，这些设施让居民生活在一个充满科技含量的安全环境中。 记者了解到，永华南里社区配置了灭火毯、消防斧、逃生绳等专业的应急救援设备，应急救援柜安装在社区出入口显著位置，柜子里面放置着21种、69件应急物品，平时可用于向居民开展防空和防灾科普知识宣传，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为社区居民提供救援救助服务。居民王大爷介绍说，以前不知道这些专业的设备都怎么使用，现在社区里经常开展民防宣传活动，活动中都会有专业的救援队员为居民讲解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听听感觉用处挺大的，现在基本都会使用了。在宣传展板上，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了解更多的民防政策知识和技能，配套的 LED 显示屏平时发布民防快讯和民防知识供居民学习，战争时期可以作为防空预警发布的平台。 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是防空工作的三大职能使命任务。据了解，本市社区民防建设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全市180个社区列入今年的折子项目。开展社区民防建设要着力组建两支队伍，一支是社区民防管理队伍，一支是民防志愿者队伍，带动社区居民参与民防工作。同时结合社区防空疏散掩蔽和可能发生其他灾害的特点， 制定社区人民防空疏散方案，并结合每年的警报示明或其他重大活动，组织居民进行演练。根据战时人民防空和平时处置灾害事故的需要，利用现有人防工程、普通地下室、绿地、公园、运动场等场所建设应急避难场所。 本台消息，没想到我都65岁了，还能当上一回网红。连日来，这句话成了郭申成的口头禅。每到双休日，老郭都要在网上做一个小时的直播。别人都是聊天，我开直播是教人剪纸，不为挣钱，就是想把这门手艺通过这种方式传承出去。在延庆当地，大家都知道刘斌铺乡的三舅剪纸很有名，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三舅本人就是红果寺村的农民郭申成。今年春节以来，逢周六周日，老郭便打开直播，对着手机剪起纸来。他说，最高的时候直播点击率达到了3万，在线观看500多名粉丝，同时还有优酷、土豆等7家媒体转播。老郭说，这些数据虽然和网红、俊男靓女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但相比普通教学传播来说，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延庆刘斌铺乡的三舅剪纸的确名声在外，但近几年来手艺人却越来越少。老郭做剪纸得从30年前说起。年轻时我在生产队干活，一不小心把腿摔折了，在炕上一躺就是大半年。郭生辰回忆说，当时躺在病床上休养，觉得很孤单，腿折了，手头没事干，心里总觉得发虚，就把儿时曾经的爱好剪纸重新捡了起来。本想靠剪纸打发空虚寂寞的日子，没想到这成了他大半辈子以来的营生。离开病床后，老郭的腿却没能彻底痊愈，这辈子干不了重活了。郭生辰就把兴趣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剪纸当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上了岁数以后，老郭琢磨着这手艺总得有个传承，我没结婚更别提孩子了。正在老郭苦闷的时候，一个转机给了他启发。前年我的剪纸卖得便宜，1块钱我给人16幅。郭生辰回忆说，老郭的外甥女王伟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心疼老舅，把老舅的剪纸拍成好看的照片，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不到一周点击量过了万，从此来买老郭剪纸的人便络绎不绝，老郭的三舅剪纸的卖价也得到了市场高度认可，价格大幅提升，如今老郭一幅剪纸作品就能卖到50块钱了。 网络能让老郭三舅剪纸出名，一定能让剪纸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有了这个念想后，郭生辰找来好友拍客贺玉凤，想试着亲自出镜做网络直播。刚开始对着镜头时，我有些拘谨，很不自然，感觉好多人在看着我，话说不利落，也难以说到点儿上，手上的剪纸功夫也糙。然而播出一段时间以后，网上的粉丝越来越多，点赞量直线上升，叫好声不断，还有一些粉丝主动关注了老郭的动态，这让老郭自信满满，直播越做越好。郭生辰告诉记者，如今65岁了，我却成了网红，高兴。我相信长此以往，三舅剪纸这门手艺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传承人。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 男子利用微信推广信息，以待订特价酒店的名义进行诈骗。记者近日从大兴警方了解到，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拘。据了解，3月10号，吴女士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叫“追风自由”的男子发布的推广信息，说可以帮助客户预订泰国某民宿酒店的住宿，并且可以在不收取任何其他费用的情况下帮助客户订到特价房。正准备到泰国旅游的吴女士看到这条微信后，就添加了该男子，成为了微信好友。随后双方通过交流商量，吴女士用微信转账的方式付给了追风自由1000元预订金。3月11号，吴女士手机收到订房成功的短信，随后又将剩余的7000元房费通过微信转给了这名男子。 3月28号，准备出发前往泰国旅游的吴女士在酒店官网查询自己的订单状态时，却发现订单已经被取消，与追风自由联系，发现自己的微信已经被他拉黑了。于是吴女士向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后，金星派出所立即部署民警展开调查。民警通过男子的微信账号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随即确定了男子王某的身份。4月8号，王某到派出所接受审查。审查中，民警发现王某的微信曾经收到一条“你是骗子吗”这样一条信息。民警了解到，今年4月1号前后，赵女士也被王某以同样的手段骗取酒店住宿款5000多元。民警通过调取王某与赵女士的微信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等，掌握了王某诈骗的证据。面对大量证据，王某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目前，王某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吴女士和赵女士的全部被骗款项已经被追回。 本台消息，房顶多次经过小修却没能修好，每到雨季就会漏雨，眼瞧着到了5月雨水就要多起来了，这让家住大兴天堂河小区的吴女士一家开始担心。吴女士说，这种情况少说已经持续了3-4年，小区内不少居民家中也都有漏雨的情况。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天宫苑天堂河小区的吴女士家。吴女士家位于4层板楼的顶层，客厅和小卧室的屋顶都有大片被水泡过的痕迹，屋顶上的墙皮脱落了将近1/3，墙皮起泡并且泛着黄色。吴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家现在漏雨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厨房，由于厨房都是 PVC 吊顶，这些雨水不是顺着厨房的墙流下来，就是渗到临近的客厅和小卧室。漏雨把屋子泡了之后，现在只要预报下雨，家里就得留人。这2年物业也不是没有修过，但小修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少人都等着漏雨的问题解决后，好尽早进行装修呢。 记者了解到，吴女士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已经有将近30年的楼龄，到目前为止，除了存在漏水问题外，楼内的管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记者随后联系到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他们公司从去年底刚刚接手小区的物业服务，目前正对居民反映的漏雨问题进行统计，准备对屋顶防水层进行大修。除了正在统计漏雨情况外，物业也正在就最终的维修方案和费用问题与产权单位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决居民家中的漏雨问题。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让智慧乡村的好处看得见摸得着，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毕业的梅光说出了他选择当村官的原因。在农村扎根1年，我的书生气已经褪去不少了，连我女朋友都说我变土气接地气了。梅光是2015届大兴区礼贤镇东黄筏村一名大学生村官，本科在郑州大学学习行政管理。其实我从大4那年就对农村来电了，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村民自治的探索研究，研究生期间仍然关注农村信息化的相关内容。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梅光一直想为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做些什么。 七年专业不能白学，我要回到农村去检验书本上的知识，看看关于农村的治理研究成果能不能落地。面对父母的不理解，女朋友的限期离开令，梅光坚定自己的选择，一到农村就把信息化建设作为突破口，让京郊农民搭上信息班车，是梅光的职业追求。 梅光任职的东黄发村是大兴区偏南的村子，村里45岁以下的中青年全到城里上班或者打工，村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留守。村里的各类通知还是用传统的大喇叭喊，早中晚各喊三遍。尽管这样，没有听到的村民还责怪村委会工作没到位。现实让梅光开始思考工作方法如何创新。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对梅光触动很大。2016年6月30号凌晨4点多，天空像漏了一个大窟窿，鹌鹑蛋般大小的冰雹无情地砸向东黄发村，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村民们看着大棚里的西瓜砸得满地流汁，树上的桃子梨子散落一地，真是欲哭无泪。为了给村民争取最大程度补偿，当务之急是将灾情赶紧上报，保险公司得知道受灾的第一手资料，这就需要将各家的灾害实景照片上传。可村里都是年迈的老人，根本不会操作。梅光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挨家挨户拍照片，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太阳落山。晚上梅光疲惫地躺在床上陷入思考，如果能教会老人们拍照用微信发送，这不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吗？ 第二天，梅光把村民集中起来，各位大爷大娘，你们想不想学会拍照？自己拍太难了，我们都70老80了，学得会吗？非常简单，保准你们一学就会，学会了平时还能用微信和子女们聊天。听到这里，大爷大妈们来了劲头。梅光在台上跟老年学习团演示着，从下载微信 APP 到注册、起名、发文字、图片，他耐着性子挨个回答老人们千奇百怪的提问。直到中午，大家伙还拉着梅光问东问西。47岁的赵振起是村里最年轻的种地人，他第一个学会微信，把大家拉进了微信群。村民们在群里开着玩笑，发着语音，聊得不亦乐乎。梅光产生了灵感，如果把全村的人拉进村务微信群，不就能解决通知不到位的问题了吗？以后村里的大事小情，只要在群里吼一声，大家伙都能在手机上看到。对于不识字的村民，给他们发一遍语音就能听到。就这样，梅光当场建立了东黄发村务公开群，每家至少一人加入。小梅，今年的保险什么时候交啊？老年公交卡多大年龄可以办？修建高速公路会不会占用咱村的土地？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微信群里每天都有，梅光总是一一耐心回复。 说起农村信息化的好处，梅光滔滔不绝。村务微信群避免了村民沟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村民们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随时收集，省时省力。微信群顺应了当下村民流动性大、工作忙的特点，是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看看的便捷途径。农村信息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拍照发微信上，还应当在提高村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梅光有了进一步的规划，准备借助互联网建立一个信息平台，打造智慧乡村。智慧乡村是一个类似滴滴打车的系统，村民与商家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直接联系，省去了中间商从中赚取差价。梅光举了个例子，去年芹菜市场价3块钱一斤，而批发商来村里的收购价最低只有4毛钱，这中间巨大的利润被批发商赚去了。如果村民学会用智能手机在智慧乡村上选取商家，发布蔬菜瓜果信息，和一些超市和饭店建立销售联系，收入就可大大提高。这个信息平台也将成为在外务工人员与乡村联系的纽带。在外务工的村民看着熟悉的大爷大妈们在智慧平台上发布蔬果信息，仿佛回到小时候，又听到了他们在集市上吆喝的乡音。梅光眉飞色舞地说， 接下来我计划在村里开展手机上网培训班，争取用一个月的时间让村民熟练使用智慧乡村系统，让东黄发村村民在信息高速路上飞奔起来。 英雄华夏，礼仪天下，三山月，与日芳华。 4月14号，书香大兴五周年阅读盛典暨2017年全民阅读会启动式在大兴剧院隆重举行。这次活动还是北京阅读季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大兴区南海子文化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的负责人王伟介绍说， 我们于2012年启动了书香新区读书节系列活动，到了2015年呢，将它全面升级为全民阅读会系列活动。这个会呢是三点水的那个会，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想汇集更多的人群，另外一个呢是想汇集更多的读书形式，来提升咱们新区群众的文化素养。等于是2012年到2016年呢，已经是5年了，5年呢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是为了总结前5年在我们书香新区这个阅读平台涌现出的一些先进的读书事迹，还有一些优秀的阅读空间，然后我们就是启动了这个2017年的系列活动，目的呢就是想通过书香新区这个阅读平台来展示一下我们在提升群众文化素养、推动新区的这个文化繁荣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在这次活动中，获得最美阅读人称号的王娜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去年做阅读推广嘛，然后我的阅读推广群的话也逐渐的扩大，然后有在地区也有一定的小有成效，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今年能获得这个最美读书人这种榜样，心里头还是觉得真的是很荣幸啊，然后也挺激动的，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吧。没有大家在旁边的那个鼎力支持，默默的跟随我一起读书，然后今年也不可能获这个奖。 据大兴图书馆介绍，2017年书香大兴全民阅读会将继续汇聚多种阅读形式，汇集多类阅读人群，开展精彩阅读、智慧人生、读书分享与展示系列活动、精品文化活动、星图讲坛系列活动、历史文化传承主题展示系列活动、亲子阅读活动等，继续为全区群众提供品牌化、规模化、特色化、精品化的阅读产品供给，推动大兴区全民阅读工作更上一步，助力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的创建。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和我一起飞翔去夜空的月亮，爱是甜蜜的翅膀。陪我一起感伤，不在意未来怎样，有你就会好你。失落的倾盆大雨，有时灿烂如盛通里你，不管时候是冷空气，浪漫又好像热烈的夏季，你是否也爱上我的疯狂，想和你去流浪，不管什么地方，有小太阳。 大人， 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